还在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，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，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，

想自主创业，想开办公司，想办理营业执照，却不知从何入手。现在您只需一部手机便可完成内资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。近日丰台工商推出全市首个微信办照平台先锋易注册，无需下载 APP， 您只要关注先锋易注册微信公众号，进入全程电子化系统，便可按照相关提示进行申报。微信办照是能够实现经营范围点选、全天候、无纸化的智能登记方式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泪有点咸，有点甜。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。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恩鲜艳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。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。深情一眼，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毯，见证我们的极限。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。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。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恨鲜越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。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。深情一眼，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见证我们的极限。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。

错过那些时间，谢谢他的守候，是时候紧紧牵他的手，带他到你的车包里。 最近还好吗？想念的心开不了口，不想着你有没有好好过，担心着你每天生活。 你好吗？最近如何？照顾身体，工作加油，我一个人也会勇敢好好过，不让你担心多一秒。 想念着每天每晚我们故事，每天每晚说好的事，两个人去散步是最浪漫的事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力量能够坚持， 感谢关心问候， 翅膀一样的双手， 是我最幸福的所有， 心里也有你天的角落，却如说我能够躲一躲。 像翅膀一样温柔的手，我要抱着你，不要再错过。 你的爱是最亮的片天空。 Cause baby girl, I'm coming back home. Baby boy, 永远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不管晴天的时候，不管下雨的时候。 中朝你走来，那张可爱微笑的脸孔，这份爱不是几张生活一辈子的感动，这段路踏着幸福的每一步，一起牵着手。 现在你会睡不好，总是锁在床的一角，我要回来给你依靠，哄你看你笑着睡着， 这边为你的微笑，我们甜蜜的大脑，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。 想念着每天每秒我们故事，每天每秒说好的事，为你好奇看的风景，爱不成了事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力量能够坚持。 在寂寞， 想到你的身边到不了，像个路人般看热闹， 经过那个属于我们的转角，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， 那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。 Oh baby girl, I'm coming back home. Baby boy, 永远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不管今天的时候，不管下雨的时候，不放开手的永久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 没有办法想象那画面，一个孤独的背影走在小公园，一颗心需要暖，一双手需要牵，故事要有美好结局，需要两双手来牵。永远你是出现在童话里的梦在身边，眼泪加了蜜糖点着句点，要完美化在不明，只像沉默的开始，越人越远，要一起珍藏。 会永远永远

享六千万城市精英人群，合作垂询13301125071，13301125071。 小丽，我新买的手机有问题，退货又要多一笔运费，好烦啊。 不对啊，手机存在质量问题，应该是商家负责维修，运费由他们承担啊。 丰台彩虹消费维权服务队提醒您，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，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起七日内退货，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，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，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，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，根据上述规定进行退货、更换、修理的，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。 途牛十二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，经典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，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。途牛十二年周年庆，见证成长，真情陪伴。来电详询01088752271，要旅游找途牛。 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